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又被照亮一把啊！这个欢迎徐静蕾老师从美国学成归来。听说这次这个学习收获非常丰富， 没错， 平生头一回看懂了一本英文书。 对对对， 感觉像自己生了个孩子似的。 就感觉就是那种开了另外一扇窗，有点那真的有点那种感觉。因为以前我学英文是就学说话嘛，但是这次其实主要是读写 书面的东西。 对，好多字原来完全不认识的，现在就知道，但是不认识的就会了， 所以就能说，但是不知道是这个字。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因为老师让我们买书嘛，就买了一本特别简单的高中生的谈恋爱的读物，就全给看完了。 我以为《汤姆·索亚历险记》是 没那么复杂，很简单。 竟然看完了， 竟然看懂了， 就是那个，竟然看懂， 真的就是特别高兴，完全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我出现了，有点那个感觉。 哎，你这让我想起啊，那个有个女作家叫严歌苓嘛，她就说啊，她说她也现在尝试英文写作，她觉得这就是双重人格一样。 对， 她说这个英文写作里的我是鲁莽的，是直率的，其实是因为英文不太好的，是吧？但是中文写作里的我是老奸巨猾的，是曲折的，是含蓄的， 还真是这感觉。 但也有反过来的状况，还相当多。很多不是母语是英文的英文作家，像康拉德，他们都会变得那个英文反而是特别修饰， 讲究， 特别讲究。恰恰因为那不是母语，你怕写的不好，所以他就走上了另一条路。 哦，就像咱们穿西装 啊。对。 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因为我们老师要求我们把，就是读完那本书，他让你把选一个场景，然后写台词，就是、 变成一个剧本。 你学的是算是叫什么专业？ 普通的，很普通英文课。可是他老师有一些方法嘛，他就是让我们把就是一段关系，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写成台词。我就写完了，其实写的特别高兴，可能用的都是就像你说就比较简单粗暴的语言， 但 是对，但是特别好玩，而且就开始萌生了，就是难道我以后也能用英文写一剧本的感觉。 是， 对，当时感觉就是说可能写的不好，但是我相信别人都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反正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真的是打开一个世界。 对对对，是。 所以学外语很重要，我真的觉得中国的外语学习啊，就是传统上，比如说看现在我们去补习班啊或什么，都是考试型的外语。其实很少告诉孩子或者告诉学生，你学多一门外语是进入多一个世界。 对， 就等于你的人生中多了一个次元。你因为不同的语言，它观察世界、处理世界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而且教学方法也挺不一样。就是我到那儿去上课，就基本上做的最多的是叫 presentation。就是每天上去给人家讲解，你做一个什么，我想说一个什么题目，或者老师给你一个什么题目，就站上去就像演讲那种。就是每天就是反正不管真的假的，听懂了没有，全英文。 那你行啊， 反正就是嗨，就也能凑合说，但是别人也大概其能懂，但是说的就磕磕巴巴的，我就记得我紧张死了，就是比我上台干什么还紧张，说了半天，而且经常英文会那种，就说了半天，突然觉得，因为我英文其实很烂，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说了突然空白 了。我说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这感觉。 就中文你都会有时候逻辑突然说乱了， 说乱了， 就是英文就会彻底乱了，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下课，因为我口语还可以嘛，但是我认识的就词汇量特别少。然后那次第一次 orientation 不是 presentation 做完了，一个日本同学就说。说你英文太好了，说你是不是 日本同学说的不算数。 直到有一天我出了一个特别大的笑话，我是完全英文的文盲的那种英文啊，说有老师让我们写一个作文，就是我就写一句话叫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然后呢我就怎么看这句话就觉得不对，哪有点不对劲儿，但是死活就没看出来，然后就交卷子。 When I was in 什么时候，我 就当我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曾经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然后回去我才发现，我把那个 high school 啊写成 high， 就 是因为还有一个 jh 嘛，hijh 嘛，我就写成一个 high， 对。 当我在打招呼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 high school， 然后，可是当时你就看着那个东西，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就是。是不对的，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后来同学们当我看到我写 high school 的时候，就知道我英文有多烂。 但是我听你这么说呀，你是达到了孔子讲的这个境界。你说哎，学英语要能学到这儿，叫什么呢？学不至于乐呀，不可谓之学。就说你学什么东西，没到能够当乐趣给人家讲出来， 你这个就不能叫学问。 对， 所以徐老师这个他是学问，行吗？ 反正是很丢人。我当时因为考试的时候突然考了一个，一共六级，我考到四级班，我以为我也就是什么二级三级这样，然后我就挺就是很高兴嘛，就觉得我居然能上四级班。然后做完那篇作文之后，我就想完了，这老师跟你说什么四级班怎么会 留级吧，当班吧， 对，留级。 那后来呢？ 还好没有留级。对， 其实我觉得学习，在中国的学习总是把学习变得很苦，是不是？我最近看一个书很有意思，讲到一个你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还是名牌大学，在耶鲁念历史，念古典希腊史，你想看的是多枯燥的一门课，对不对？但是那个老师你知道怎么教课呢？就忽然有一天上课跟同学们说，同学们，你知道以前希腊雅典海军老师要带着自己的桨跟坐垫，那时候打仗的这样家伙自个儿带着带上去，说你知不知道当时他们为什么带着坐垫可以那么划船又不磨坏屁股吗？然后呢同学们都不知道，不知道，行，下礼拜我们模拟一次。然后几十个学生就模拟海战场景，看到他们原来他们学古典史都学得这么好玩， 真的 是有乐趣， 真的是。 因为我去上课其实是找那种跟小时候读书完全反着的感觉，只要问题我就举手。有时候你跟他争论，你会担心这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个学生有点挺讨厌的，或者挺麻烦那种。可是老师还挺就是挺喜欢，他就说你的性格就像一个洋葱一样，就是你外表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你是那种。因为我经常跟他争，比如他让我们读的课文，但我确实挺烦人的，我自己也觉得。那个学的是那种，我忘了那个人叫什么，是一个古英文的那么一个，就对于我们四级生来觉得，就是一页纸我要翻160个单生词，两页纸还是一页纸，就是完全就是不认识，而且那个英文也不是我们日常那种 中古英文吗？ 对，有点那个意思、 啊、 是一个那个，哎呀，就是一个写侦探小说的鼻祖，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 侦探小说是美国这个 Allan Poe。 对对对，就是他。 Allan Poe 不算很古啊。 不算很古，但是对于就是我们这种水平的来说、 就有点深了。 对就是深。对 有点深了。 对，因为我拿给一些朋友，他们是就是美国人或者什么看，就是说觉得这个太深，而且很多词已经不太用了的那种。 对 我就会因为这个每次一上课念这课文我就丧不打眼的，然后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这个表，我就是会说这些，可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他就觉得你、他就会给我讲一堆人生不只是好的东西啊，人生还有很多就是不好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当时我心想，就是我比老师年纪都大，我当然有一种就是说你还跟我讲这个，我当然知道，就那种感觉，但是挺好玩，就我们建立起一种那种有点辩论然后有点什么那种关系。老师结业的时候其实很喜欢我，我们俩关系都很好。 就美国啊对很多人的这个影响啊太大了。就你看刚才我就讲这个严歌苓啊，我就看他一篇访问，他就说啊，他说我在美国15年，可以叫10年一觉美国梦，他就这么说。他说我现在写小说啊，他们都说我是非观不清楚。他说我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整个的把我这个，他说我现在对于是非的标准呢、他就说都已经很模糊了。比方说他举个例子哈，他说这个哎呦，他们那个时候可没有你这个待遇，吃香的喝辣的、他们都是洗盘子专业的，你知道一开头、他说在到洗盘子里，他说有个黑人，那个女人整天一进门啊，说的那个话那叫脏啊，就是全是 F 开头的，就是回去他跟同学发牢骚，他说那餐馆一黑女人怎么着。然后他说他那外国同学就说啊，说实际上你们亚洲人呢、对黑人的看法啊、比我们 对 还不堪。他说为什么？说你们跟黑人之间的过节我们没参与啊、是吧。他就说你为什么说是黑人，你为什么不说一个老人或者小孩或者个小伙子 盯着他的肤色， 对， 你为什么要说黑人呢？后来他琢磨琢磨，哎，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又说是什么呢？他说哎，说我们中国人一般到美国啊可能不会去要饭，就不会当乞丐，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爱面子。他说就这个呢，美国人也跟他争辩，说那不对啊，说乞丐是他的工作，一个人乞丐他乞讨的好是跟尊严没有关系。啊，你看他说我这些个是非观念呢在美国就受到很大的震荡。 对，这个也是有，比如他们的服务生什么的都是那种一点不觉得自己是做从事服务行业我比你低一等，而是说感觉就是今天我在为你服务，说不定明天你在为我服务，就是每人感觉都是那种挺有挺就那样的那种。 那也是个专业嘛。 对对对 对，我觉得美国很奇怪，我 嗯，你也在美国住过 一段吧？我觉得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我来讲，美国是个很没有贬损，也是很平常的国家，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平庸。什么叫什么意思？就如果你让我选哪个地方我待着会最舒服，或者是我想起啊风光很好，文化很特别怎么样，我大概不会觉得那是美国，我不会选美国说啊我要是能住在这儿就好了，我不会对美国有这种感觉。但是美国是一个什么人去了大概也都舒服的地方，就是它第一它不是那么排外，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个性，嗯，比如说你要去日本待着，你要去奥地利待着，也许你不会住得那么舒服，因为它很强的文化性格。美国比较没有，没有的原因正是因为美国文化已经普及全世界，所以任何人去了美国都很怪，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你觉得这是另一个国家吧，可能会给很多中国人震撼，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熟悉它。 反正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爱工作，就或者说比如工作完了他马上就完全不想工作的事情，多一分钟都不要工作，而且工作呢有时候很混乱，比如我去那个有一条街买东西，我去了只逛了两家店，回去了两次，第一家店是没给我信用卡，当然我脑子也有问题，就我也没人要我信用卡，对，但给我留在那儿。第二家店是我买了三双鞋，给了我两双半，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一共才逛了两家店，就是会这样，就是他们 出错率 对，而且他们不算数，就比如说你给他你要花75块钱，你给他100，咱们都习惯再给5块，这样不找一个零的嘛，就是 对，找20块钞票了嘛， 他就不会算了，就是105减75他不会算了，他就是按100然后再加5，100先减75然后再加5，就是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有一点，我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为什么你看上去他们都，可是他仍然是在世界上很强的一个国家。 而且美国好玩的地方是，美国人已经觉得自己是很勤奋、很动脑子了。 对， 就相对于欧洲像希腊那些国家，或意大利，他们已经是很勤奋的民族， 算勤奋了。 当然，英语世界的人普遍比欧陆要勤奋嘛。 这跟我们中国人怎么比呢？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去了美国、去了英国，说人家懒，但是你要知道在。他们白人那个世界里面，他们会说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工作伦理要比欧洲，就跟你英国人、美国人是跟你谈起来说欧洲人的懒啊什么，你觉得你也好意思说人家懒？ 包括我的英文老师，就是他两个，包括我一个朋友在中国工作过，他们都跟我说他们绝不会再来中国工作。他说你们工作简直是疯的，就是你们。不休息，你们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他觉得我没有自己生活了，为什么我要这样？就是 你知道这一切啊，才30年，就是30年前啊，在西方有个很有名的书，好像是一个法国人英国人写的，就是说呀，他就对比，就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人呐、不紧不慢呐、这种没有时，他甚至是说中国是个没有活在时间观念里的国家。那个时候他就说，这跟我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这种效率、这种计划性相比，这个国家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就是停滞的。当时在西方很有影响，但是你看30年之后啊， 完全反过来， 同样是这个人，反过来了。说现在的中国人比哪个国家的人都急，就说是这个速度感呢、你看前一阵我们去英国、感觉英国人才叫一个悠闲。 那我在英国拍戏我才疯了呢，都是慢动作的工作。 对， 哎，你觉得美国快点吗？比英国？ 那还是比英国、法国都要快一点。就是快一点有限，但是还是快一点。法国、英国那是就是你不能饿了进餐厅，不能渴了。去喝咖啡。 美国总是有一些传说吧，像美国人今天常常也有些人出来说美国快完蛋了，因为美国隔几年就会有人出来预言美国要完蛋嘛。那么他们现在也很流行说美国要完蛋，说要输给中国了，因为美国人不勤奋了怎么样。他们总是回想当年就19世纪的时候，他们曾经多么的疯狂，曾经多么的上进，然后为了金钱可以不顾一切，尤其是这个镀金年代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讲这个。但是我总怀疑他讲的那种曾经很努力很上进很勤奋的美国是跟谁比呢？他那个勤奋程度有多勤奋呢？因为你仔细看啊，当年他们也许真的是很卖力工作，但他们那个时候的休闲时间，就你如果从社会史角度去计算，他们每一个人每天的休闲时间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甚至比现在还长。 嗯， 那中国我觉得现在比较惨的是什么呢？就是相比啊，中国是个休闲时间大概是数一数二的短的一个国家， 都到黄金周去了， 对，都挤到黄金周。那我们休闲时间短呢，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相对的好像速度很高，但是也会带来相对的坏处。这相对的坏处就是你可能在文化产出上会变得比较弱，因为所有文化产出都是从休闲的时候来的， 也不促进内需。 嗯，对吧？咱们这个内心经不起，经不起刺激。要不一上华山， 华山快塌了嘛， 华山都快压塌了。 那你觉得它还是一个什么原因让他们发展成这样一个国家？ 我觉得问题不在他们吧，可能反过来问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对不对？ 嗯， 这三年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怕落下，你知道吗？怕落下，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说。你还是人口太多呀， 还是科技的就是进步什么，就单位时间的效率就说明不好嘛。那工作时间长没有产出更大，那就是效率不好。那效率可能就是由比如科技啊，一个不是就算一个系统的那个设计的是不是科学啊，是不是跟这个 不晓得。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轨道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么害怕落后，一般国民都会说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然后竞争不过就要被淘汰，你考试没考好你就上不了重点大学，整个国家都还好像有一个轨道设定了，大家就得往那个窄缝去钻。我常常在想这三十年这些轨道，各种脑子里的轨道是怎么出现的，而且一出现大家就不质疑了，而且普遍接受了。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也谈过好几回，就是这几年你注意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说大学还没毕业就想的就是将来要存钱买车买房，要是没有车没有房他结不了婚，这种想法今天大家都认为天经地义很普遍，可是回想十年前的时候还没人这么想啊。这十年前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人生必经之道。 我觉得根本问题是三十年以前呢，是大家都没机会，或者呢你连知道你都不知道，这日子都是这么过的，对吧？ 我们大家都一样住在一个就是什么比如纺织部宿舍，我们什么就大家住的房子什么都是一样的， 是，所以你也没什么可想，对吧？但是呢三十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告诉你啊，可以有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啊不一定谁有不一定谁没有，这玩意儿人的心呢就惶恐不安了，哪天你发了，对吧？或者你过上什么日子了，我完全也可以啊，但是我怎么就给落下了？就我觉得这个里边就产生很多焦躁。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徐老师这次在美国发现了一个课题哈， 对，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强大呢？如果他们都这么挺慢的挺懒的， 他有一个很好的规则跟制度嘛。比如说美国人有些东西在出去美国的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觉得他们很傻的，那什么入境表格，他入境表格呢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不一样。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去美国，他入境表格还会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冷战时代啊，然后问你有没有带毒品，问你有没有吸毒，就问你一堆这种问题，每个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太可笑了，说我就是我是个我不只是共产党，我还是个吸毒的共产党员，你怎么样，对不对？我就不填，对吧？我骗你怎么样，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傻这帮人。然后真的是你填了他就带你到那边问话，你填你不是他就不管你了，说这什么国家。 对， 但后来你再待下你就发现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他其实把责任全交到你身上，当然有一天要是万一你出事儿了，他就拿着你入境表格看， 没错， 你怎么当时又说谎呢，怎么样呢？所以他是用一个制度，就是他假设大家都该诚实，假设大家都没有什么心机， 他节省了很多这个中间成本， 对，节省了那些，如果他不给你填表格的话，你想想看，每个来他不就一个一个审犯一样来审问吗？他让你自己填，你到最后出事儿了，那个责任所有的规章制度就往你身上集中了。 对，还有一次是我几年前在纽约，我的密码就是一张卡的密码就是找不到了，丢忘了，然后我就到银行去，我给了他那个，他就给我换密码，他都没有查我的什么证件什么这，我当时觉得在美国存钱太不安全了，因为他随便谁拿着你的卡说我要换密码他就给你换了，可是他可能就是一种信任吧，就是他是有一种信用的机制。 那他当然也有别的成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确是像你所说的，可能很多人会去骗啊或怎么样行骗，但如果真的有人 对 去拿了你的卡行骗了，你还可以再回去跟银行说那不是我， 那是一个骗子，然后银行也会赔给你，它背后这个成本会很大， 这个， 但它要省下来的就是中间那 段。而且如果你一旦破坏自己的信用之后， 那就完蛋 了，你的什么东西都会非常麻烦。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啊，这个王朔写过一个美国印象，他也在美国待过一阵儿，他就说啊，他说他到美国发现一很奇怪的一事儿，就是说国内啊，当年国内很多坏人都去了美国，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到美国都变成好人了？这都变成守法公民，而且不管是谁见到他，都给他拍肩膀，说你在这儿可千万别犯法，说你可千万别犯法，说你一犯法呀，一辈子就被盯住。他说感觉好像我在国内是以犯法为生的，是吧？说千万别犯法。后来他说，好像这些人呐还隐藏着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儿你要犯了事儿，你可别找我啊，就我可绝帮不了你， 没人捞你去， 没人捞你去。就说哎，于是他这儿啊是一个特别守法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哎，就是因为你一旦你犯了这个法呀，你肯定你的这个成本太大了。 对 对， 你像他还闯回红灯呢， 我闯过一次，就是我从此不会再敢闯红灯。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形式感太强了。我刚一越过红灯，因为我认为是黄灯，但实际上是黄灯红灯变灯的那个时候，我刚一过那条线，后面警车就哇，就是美国电影里那种，就好像抓一个多大的坏人的那种感觉。 没到路边去， 就是这种得理不饶人， 就是很大的一种形式感，就觉得你是犯了天大的坏事儿，因为只是闯红灯。当然这个也会杀人了，就是。但是我就是那次之后就觉得警铃永远在我脑后响起，这是一个警钟长鸣那种感觉。 以后你能拍出这种感觉是吧？亲身经历了。 所以他们的那种蠢跟傻背后建立起来就是一整套很有秩序的一个规则系统，他用那个来秩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允许人当傻子，而且他